D100 1957年開始 屹立在維園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 見證無數香港人的愛情、親情和大時代的熱情 今年第48屆公展會 真正香港人的聲音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直播室 就設在銅像之下同你對話 12月14日開始 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 來公展會4A06 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 就可以近距離看到、聽到 D100各大星級主持 面對面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 贏獎品 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 纪念品和优惠商品发售 自己有留意啊 公展会期间 D100上环专门店营业时间 由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公展会 D100户外直播摊位 铜像之下同你对话 D100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 12月28号头场 晚上7点半 惊喜不断强势加料炮制 喜劇之王詹瑞文獨腳戲喜劇之王來啦由我詹瑞文真是走過走過千萬不要錯過陳欣健獅子山下金曲迴響 12月28日理工中藝館舞台和你們見面 顏聯舞霎時衝動 Keep on Singing 音樂會表演嘉賓陳潔麗喂顏聯舞快點買票 王國彤迎爆息時風獨奏怪獸直播室龍鳳大茶樓餵食麻辣酥突破框框演出超班還有鄭兼漢何國輝林毓華李錦雄吳明林吳志森御駕親征為D100一周年齊齊發聲 12月28日星期六頭場晚上7點半理工賽馬會綜藝館 快點去買票吧 門票在購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處公開發售 網上購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電話購票可以早上10點到晚上8點 打23個1 53個3 12月19日日場 還有少量門票 買了吧 12月19日夜場 我們特地留了少量珍貴門票給你們 快點去D100上環鋪買吧 D100聖誕一點快樂一點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大聲台香港台 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大家的印象是立法會主席都不應該同議員去辯論一些問題如果說政改的話假如有議員有各種不同意見表達那我就沒有一個角色在這裡那就不是那麼好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王國彤 盧仙亞 早晨 今日是 2013年12月14日 現在就是8點09分多多多了鄭家富應該就在新加坡 他到了還是準備搭飛機呢他準備我想是今早到了不知道到了還是不過他分分鐘在監聽我們我們要給他一些心機做得好讓富哥聽他可以放心今天是星期六 亦都是我們D100的正經法 星期六 正經法星期六為什麼 政治我們必講的政治是我們必然講的我們伸張正義一定要直斥其非經濟脫給你老師你一定是專家我沒有必要有專家我第一天坐下已經講 大班沒有叫我大班跟我說你識的東西我什麼都識的不過是經濟不識的他說不是你都寫了一間上市公司主席我說上市公司主席我識經營而已我識經營但不代表一定是識經濟當然你說可能大家坊間我們作為一個市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們都香港也號稱為一個國際金融城市我們當然會接觸很多東西但是每一個人總會有你自己不同 坦白說小弟對經濟真的沒什麼興趣只記得會考經濟之後完全都沒碰過只不過對經營有些興趣但經營作為一間在香港的公司或多或少可能我們都要留意周圍的無論香港的經濟環境國際上 但我想香港受國際的影響現在比起以前我覺得有少少不同過往可能真的會看美國雙峰香港就會感冒可能受到美國影響很大但現在我想大家可能感受得到我想香港的經濟無可否認一定是受到除了美國或者國際之外我想更加重要是受到中國的 政經環境的影響今年一直都在吹有什麼退市事實上有沒有這個可能現在十二月了明年退市我想說了很久退市當然不會說中國退市美國可能會重返加息周期我想貨幣供應上又不會好像以前所謂的QE多多那些但一件事可能如果 大家的聽眾有留意或者有少許印象其實說了是今年退話就說今年了現在差不多聖誕了今年退又沒有退又要再退到明年初明年初又怎樣呢我猜不如就拭目以待因為我覺得如果這些事實上是情況說得衰一點那句到底2017有沒有普選 看看情況那時候就說有了不要說2017為什麼大家經常說2017那時候都有了為什麼要等到2017還說這個不是叫終極方案呢又說要看情況又說要循序漸進又說要看到底最終的決定的因素是誰呢就像唐英年說唯這些事最重要都是阿爺話事是不是這樣呢到底誰才說得事呢我覺得經濟的世界我們有時候還可以從很多東西去判斷但是 在香港如果你要看的話無可否認你真的要知道可能阿爺是想些什麼但他想些什麼跟你做些什麼是不是一定有個關係呢我想律師你有些什麼的我覺得是唐英年這個臭水佬你一是不開聲一開聲跟阿富哥一樣是時間到期他就臭水了 在這些情況我們首先2017年就落實一人一票其他這只是一個中途站將來慢慢一路發展下去亦都指出不可能是香港的政制發展不跟阿爺商量阿爺一定有聲音大家要差不多要跟著路走這些純粹是抽水 當我說香港一人一票爭取這些誰不知道是媽媽是女人一人一票說明普選的最大原則我們現在說的最重要就是我們怎樣是沒有篩選然後入閘在這方面來說我想唐先生也說了一定要跟中國有商有量政制發展一路 我到我們開始諮詢然後喬陽然後我們的主任張主任發言香港人從來沒有說不承認的還有李飛也是全部說話香港人沒有人說不承認的香港人個個都說是有商有量 到李飛先生的指示，到我們現在的政制諮詢文件，我們政制三子，然後林太出來說的東西，從頭到尾就是將《基本法》45條，由一個大的貨櫃輪，變成好像我們中國圖畫裡面的一個白夜工，在那裡寒光吊雪，坐在那裡，一個山板都不夠，在那裡自己在那裡就這樣熬，多一個人都死得。 黃律師，我真的每一次跟你夾粉做節目我都學習，上次節目我真的學了什麼叫高山仰子，我一直都銘記什麼叫高山仰子，今次就是寒光吊雪，怨問其長，怎樣寒光吊雪呢？我們中國有說寒光吊雪，就差不多是一個蓑衣笠翁，一個戴著帽子的老漁人，在一個很孤獨的小洲裡 然後這樣在洞天釣東西，澳洲梳粒翁，獨釣寒江雪，說得出，我們沒有夾過，很厲害，在這個情況之下，一個本來45條可以的大貨櫃輪變成寒江吊雪， 那個所謂的細小的艇仔，但會不會又是前一句千山鳥飛絕呢？是啊，在這個情況之下，大家就看到為什麼這麼小的船呢？因為上多一個候選人都會翻艇，怕到他全部的情況就是一定是細細細細細，45條的演繹一定不是這樣，但是李飛那些出來， 他還要說基彭飛都拿出來說，我覺得這些到時原來是根據基彭飛幾時的說法，就有這樣的一個指示，有這樣的寓意，有這樣的內容在裡面，我覺得你挺可憐，隨便找個人作古了你就拿出來說是他講的，用我們的說法就是不怕得罪，死無對證， 這些是他們所說的字裡行間， 你可以明白的，可以體會，這些全部所有說的東西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所說的接下來的普選，如果不爭取的話，你一定是，即是早上說不是挺好，掛得，但是這個是不是我們會吃的一件事，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唐先生 所說的話全部在說說就沒所謂，抽水佬誰不抽，但他那些2017普選非終極，如果你問我的話，我就解讀2017如果他這樣說普選就是非常消極，他的態度就是不是終極，好像聽起來上來不是，我們還可以再向前下一步，每個人都叫你你不可能原地踏步，但問題就是原本我們已經去到終點了，已經 我們應該是一人一票，真正是實現了所謂普世都知道的怎樣去為之一個選舉，我們自己一個長官，律師，我想你其實你應該計算你不需要說到這麼厚生，我想你由八直選你都爭取了，開始一路爭取，我都知道什麼回事，這麼多年都開始了，我們加上八歲了，所以在這方面來說，大家心中有數，現在出來講的人就來我們的中聯辦西環，張曉明 想宴請泛民，又有很多飯局，林太有很多飯局，所有一切的事都是推銷，我想 營造的氣氛大家都是有得談有得說，但問題就是你談 大家還要拿著咬文嚼字甚至還要可能很多概念上要顛三倒四地拿出來大家只會嘩然這樣都說得出來我想還有什麼好我覺得還有什麼談呢其實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可以談吃飯大家還吃什麼飯下肚我真的覺得除了背脊骨下之外我不是很知道泛民的議員尤其是代表香港他還可以吃什麼下肚呢吃飯咯 純粹大家吃飯拿一把然後你就坐在那裡然後被人報道一下你可不可以坐到位置近權貴大家就覺得我們的意見是受尊重是不是這樣一回事呢我覺得這個大家作為香港市民其實都看在眼裡了但除此之外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副歌每一次開節目 講講一下都會講就不合作運動了我們要做些事不合作不交稅也好什麼都好 在這方面律師你作為我經常會面對很多阿森他們問我們香港人去哪裡我心目中有一句香港人不去死不過加多一個字和你死過香港人去死這個我贊成在這情況之下 我不覺得我會對泛民的任何議員有什麼寄望 因為泛民的議員有多少是真的代表民主 大家心中有數 所謂的選了出來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站穩在民主的角度去爭取香港的民主 大家心中有數 在這方面來說 全靠我們香港市民 去哪裡? 去死 我不跟他死過 沒所謂的 搏命而已打球而已對方是這樣踢法的我們還是說君子我們很君子的我們都沒有抽你水沒有批你爭沒有挫你但人家跌了幾把士巴拿出來了徐仔又跌出來了黑哨都被你捡了已經一開球就已經全部是這樣的話你還跟他踢我經常心想踢什麼有什麼好踢真的有什麼好踢 但問題是香港市民有時你不是去到剛才你說你今早既然你都開了你告訴人家去死的不如我都說了不見什麼就不留眼淚我覺得我們早上覺得還不要搞到香港那麼緊張那麼失控但問題是香港不失控嗎香港不失控嗎 你看無論在整個施政、放心所有的事情在議會上不是失控了已經不是說是哪些泛民議員在搞的是整個我們的制度整個我們自己市民心同感受的所有事情我都發覺為什麼會這樣就算看電視都沒得看 這麼奇怪的這些不是失控是什麼我們還在等什麼還在說跟大家慢慢有商有量我覺得真的又還有什麼可以商量但問題就是好了跟他死過怎樣跟他死過呢律師死過的話一定是靠人民的你不可以說你靠幾個選出來的議員他們選出來的議員他站的位置有多實際我真的很懷疑有多少議員 当初参选的承诺是真的一一对二是能够站得住自己的岗位是当仁不让是一定勇往直前很多做人的事我相信很多是无可避免的当你是见到有很多形势各方面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自己退或者会就形势所迫这个是我可以争取到最好的 我不會接受爭取到最好這件事你是永遠是要最好的你不是這個就吃這件事我幫你剛剛茶樓那裡我幫你外面整棚人我幫你撿到這件事這件事是龜苓膏來的哇喝茶吃龜苓膏 擺明是沒有龜板在裡面不過我下的藥是零舍好一點沒有龜板的龜苓膏還是不是叫龜苓膏呢 但是你都要啃,我已經幫你爭取到了,吃吧 不是,還要沒有龜板的龜苓膏,還要有人出來 李慧琼那些還說海關做得不對成大的研究可能檢驗不是那間真的很有心去做的應該我們都要插手還有些人在旁邊會說這樣的說話我才覺得這是什麼世界奇怪到不得了有心去做就行了 到現在就一樣是無牌律師所以這個口氣我不是口癡大班是有心做律師的鄭經漢經常說自己律師鄭經漢經常說自己不行了昨天不是好像我們晚上的節目有講到愛港力然後又說要收集我們法官的資料 然後做出聲討但我想問純粹問算不算是藐視法庭藐視法庭我純粹問一下我當一個很普通的普通市民我覺得你的問題就比大班好那我做律師比大班做律師好資深大班哥簡直在說藐視法庭三年了一定三六 我講三碌的時候阿森什麼三碌然後阿達班三年了阿森我不要認識三碌的這麼粗鄙的東西三年了拍實了三年了愛國力去發這些無謂的言論然後說我們收集法官的判案然後就去聲討他要罷免他這些人的說話 沒有家教沒有讀書沒有修養沒有自己的內念我本應想送書給他看不過想著他們都未必識字你不識字你沒有曬你送給我看所以我打算叫大班送幾隻公仔這麼出名的公仔你猜現在 你知不知道我們昨天有一個聚會有人拿了公仔出來最討厭的人跟他拍照的就是那個跟公仔拍照沒有人跟其他人拍照合照的每個人拍完之後就立刻上載去面書了你已經你的公仔多紅你千萬不要拿來丟他真的沒有浪費了他整個假公仔紙板公仔給他 送幾隻公仔假他那隻老母西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是你是不是應該說以及你說的時候適不適合這些都很避忌法官判案你可以說他判詞或各方面的推理未必對但你說搜集他然後聲討他要罷免他 這方面的言論真是一點不要說教育只是罵你家裡家教沒有家教開始法官做出的裁判如果你是不滿意的話你何時都是上訴的經濟或者大家拿出來討論他判決的理論是對不對但是你現在好像做政治審判聲討你集合你的言論什麼意思 即是說那個官一路判出來他都是壞的你不是每個案去看收集某人某人不適合看的那些就針對這些全部是文革的做法不送公仔給他送什麼給他送一條毛給他是啊毛家公仔或者是我們現在很出名的蘭花系的哦農務系但那個農務市場燒了 加上流行公仔那三個字送給他加上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什麼全句是 變成香港中國發展。 簡單來說就是你簡直是粗暴干預香港的法治。 就是這樣而已。好，我們差不多去我們的新聞時間。 D100大聲台香港台 祝大家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與時代同行 為生命喝彩 恩典時刻 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星期一洪小琪卢卢桂丽丝品味一二零零一百二十分钟漫步光影世界话剧书籍艺术领域细微精彩人生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统筹制作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 D100大声台 全新时刻全是恩典 大家的印象就是立法會主席都不應該同議員去辯論一些問題，如果說政改的話，假如有議員有各種不同意見表達，那我就沒有角色，那就不太好了。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王國彤、盧仙娜。 我們亦都有跟中聯辦說，民主黨希望跟你們有溝通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因為大家透過溝通可以增加雙方的了解，增加雙方的了解，有助政改方案通過。政改不是特區政府全權話事的，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現實，你多不喜歡聽都好。 這也是一個現實，今時今日政府就跟泛民的溝通應該加強，因為必須要透過加強溝通才可以建立互信，不是說達到一人一票選舉就是終極方案來的，好像立法會選舉過去那樣，亦都隨著社會的演變不斷地演變，所以我認為今次只是 民主政制的一個中途站，剛才我們聽完就是我們的唐先生抽水怪在說政改不是特區全權話事，誰不知道，從來我們都沒有說過是全權話事，我們沒有推翻基本法 所說的提名委員會從來都沒有說不用提名委員會自己來了，沒有人做這些大不畏的事，你殺頭的。 但是如果你告訴他話事的話，我覺得完全體現得到，你中央去到最後有什麼 其他的東西應該留在自己本身有角色在裏面 不是英文版來的,中文版來的 是否可以並拍而行呢?或者好像我們所說,亦都說公民提名可以是一種建議,然後提名委員會再上,很多是我們都是就著爺爺的方案來做的。在這方面,我想跟唐先生指出,我們從來香港人沒有想過選舉,我們2017的落實的真普選, 是特區全權話事,我們沒有想過這個,我想都不敢想,我發夢了,晚上發夢,我想這件事,自己起身刮自己三巴,當堂自己自省,每天要自省,望著北方,每天應該要自省,不生三次,自省不生三巴,然後搖拜北方,自省,自己刮自己三巴,刮完之後,跟誰睡覺再刮多三巴。 跟誰睡覺,他刮,或者跟狗睡覺,叫狗來伸個三腳 你變成九同八不搭,在這些情況之下,我覺得說的話,如果你是沒有內涵的話,你是侮辱香港人。香港人從來沒有說想著是我們自己全權話事。什麼叫話事?渣fit,大家都知道是北大人的,但是我們所說的只是依法辦事。 但依法辦事的四個字,如果交到上面去的理解,第一不是依法辦事,依法合作 然後怎樣去處理這件事,在我們的普通法系,我們是針鋒相對,adversary,是你一句我一句。 如果不是的話,大家南緣北撤,有什麼好拿牌,我跟你拿什麼手,對不對? 老公,我跟你溝通,坐在房間裡溝通很久,我跟你有沒有飲食? 沒有。 是啊,我跟大班溝通很久了。 什麼都沒得吃過。 最重要是整個回歸講的一國兩制。 問題是還今天還跟你說大家還談談吧，其實我們還應該要談談，可能你誤會了我，有什麼好誤，還有什麼誤會？香港人很老實的，我們不會過你一棟。你想想十幾年，如果欠你錢都沒有還你錢，我們為什麼要追數？現在不是說你跟我說，不是，遲些再還，不是的，遲些再還，十幾年前已經還給我，但老實 借多幾十年，齊頭數啊，不是說還，原來欠你百二，借多八十齊頭，二百好記啊，大家，因為隔壁那個一百六，這個八九，齊頭二百啊，大家好記，拿回頭，我們有電話，這麼早都有電話，多謝了，電話中的陳先生。 早晨陳先生，早晨陳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其實機構提名只有一票，選區議會和選立法會議員，為何提名會還要篩選，還要他贏了那隻，所以還不如不要選，為了讓他上街，總之元旦要上街，跟他死，死過，不如補一百萬，我想他都不會搞這些事出來。 搞一搞出來的，沒有百萬上街，董吳董吳董吳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 2017搞到普選 2020

劉曉波的08憲章， 這些寫了出來文字獄入獄， 然後你說我是中國的法律專家， 你相信我吧，你看著我吧， 我多好啊，我穿件西裝， 你的西裝放前面對著我那裡遮住， 但你後面那裡露了個屁股出來， 你的後欄著火， 你不去自己去看一下你後面的中國法制， 中央政治核心都不信你， 都要走佬，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在委員全部走佬，準備著草的全部，是吧？那為什麼呢？管治核心都要走佬，那些市民怎樣呢？是不是？所以在這方面呢，大家是啊，陳先生，喂，阿黃先生，我有建議啊，全體遊行每人拿個路，路，路，未回得切貨啊，這個，路什麼西啊？路什麼西呢？ 現在怒腹西，現在叫做怒毛西的了，怎麼不叫怒港西？你我呢，我想拿了中日公仔，就找速下找速，綁住他，舉高他，調高他，全部舉高他，即是調高那隻怒毛西他， 然後呢，遊行完之後，全部扔在大家就堂，即是狼下台，麻煩。我們現在的D100在聖誕之後有些節目，我們現在是在想一隻怒毛西之歌，現在我們的監製周鵬在寫歌詞，到時怒毛西之歌，大家一定要去看這個節目。 你覺得阿郎振英今年會下台呢？即是2014年有機會下台呢？很大機會，現在周鵬可能拉了，他根本廢了，他落不落都是放在這裏，這件事不是， 很眼冤啊，看到這件事，很慘啊，我看到說了一些話， 行屍走肉你見他吧說話你想想他連那隻公仔都放在桌面上告訴你這隻公仔很有趣很火爆然後我就買來送給我女兒做生日禮物這種人真是好玩無恥就莫過於人我想說我做律師是啊我做律師絕對對 他是三個字而已他是不自評三個字不提也罷不提也罷不提也罷總之就是元旦上街講完了好繼續拿教育元旦見好元旦見陳先生就是李飛根本就是所謂的我們一個國內好的大學北京大學經濟系世界經濟專業 然後又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不要理跟法律有什麼拉能有什麼拉能法律自己要看自己要猜國內的法律你秉承上意就是他跟大班沒有分別他都沒有完全沒有受過任何法律訓練法律班有常識很多一出就出妨礙司法公正三輪厲害啊 我們有第二位好像電話之中第二位在我們聯繫的時候我想說一說我自己的心得我做律師轉眼幾十年了我覺得人之中可以分成三類一類如果是奸狡之人 可以分三種奸狡分三種但問題是另外兩種第一種低級層次那些罵人聲色俱厲手指都俐了直接上了七情上面那些這些是很初級的低等即是鎮前叫囂那些流羅來的這些手為奸狡之人的流羅第二種就是不動聲色 好像曹操那些,喜怒不形於色那些,殺人於無形 這種是第二種,第三種 笑裡藏刀,一直看著你,嘲笑,然後一直問候你 然後問候你老母 接著這些,然後只是拿你命這些人 我們已經見識過了譬如說,我們大學生,在頒獎那裡,能夠對他 差不多含淚陳詞要聽民意但他還在這裡一直笑很開心有人進來進來我要收你什麼這條街我大了一路個個打了招呼人我進來收陀天這些話說不出來這些話 奸狡離譜,然後一路打招呼,一路就,哎呀,我今晚找你全家,明天找你爸爸,這些人你可以看到,因為這些不是正常人的反應,正常人的反應,被人這樣問的時候,你是,要是覺得我自己對,我就表達出來,要是就內疚,有羞恥之心,全部是一路笑面迎人的話,哇! 如果是這麼好的你不要出去出去做別人他可能心裡在想著怎樣整治他心裡在想別的事情我就來收你了這種人已經是去到但你都說到極品你都是用這種人 你講到最後的層次都是人還是人的裏面裡面怎麼可能這是一種人皮是一種人形人形的物體我們只可以看人形的物體裡面是甚麼其實人形公仔物體你就說公仔我覺得人形的物體一般的人我們有七情我們有六欲我們當然會容易表達出來但如果有些去到已經是沒有了這些東西的話他心裡面可能只有一些可能對他來說是權 亦都可能是其他的東西已經大過他自己作為表達一個人他應該要有具備的東西這就最好最得人害怕的地方在這裡 你想想正常人的反應永遠不會是這樣的 極品我覺得是用人這個我覺得有少少真是侮辱了不入流我們都不去到那個層次已經超凡了已經是一般的凡品是極品已經超越了人這個範疇的東西這個入了仙界所以在這種情況我們大家一定要跟他死過 聽眾打電話來 1831 去分享你自己對這些品的看法 獅子山下 一個你和我 生於斯 長於斯的地方 70年代的時候香港好像比現在西化很多那時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英國殖民地克拉這些東西那時候我覺得他們的思想生活色都比較西化 但到我們現在今天我自己的感覺很不幸地我們又不是中國化我們變成港化這個香港化是沒有一個role model給我們跟做出來我有少少兩頭不到岸我覺得是有點不妥一切從回憶開始星期六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D100香港台獅子山下 主持陳建芬、陳欣健嘉賓鄧小宇 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12月28日投場 晚上7點半 驚喜不斷強勢加料炮製 喜劇之王詹瑞文獨腳戲喜劇之王來啦 由我詹瑞文真是走過走過千萬不要錯過陳欣健獅子山下金曲迴響 12月28日理工綜藝館 舞台和你們見面顏聯舞霎時衝動 Keep on Singing 音樂會表演嘉賓陳潔麗喂顏聯舞快點買票黃國彤迎爆息事風獨奏怪獸直播室龍鳳大茶樓餵食麻辣酥突破框框演出超班 還有鄭兼漢、何國輝、林毓華、李錦雄、吳明林、吳志森 御駕親征為D100一周年齊齊發聲 12月28日星期六頭場晚上7點半 理工賽馬會綜藝館快點去買票門票在購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處公開發售網上購票可以登入 citylive.com 電話購票可以早上10點到晚上8點 打231-5333 12月19日日場 還有少量門票買了 12月19日夜場 我們特地留了少量珍貴門票給你們 快點去D100上環鋪買吧 大家的印象覺得立法會主席都不應該同議員去辯論一些問題如果說政改的話假如有議員有各種不同意見表達那我就沒有一個角色在這裡那就不是那麼好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黃國彤盧仙娜 早晨我們第二個小時的風波裡的茶杯都是要這個封煙節目我們的電話 1831138 歡迎大家 一起跟我分享你們的意見。我想大家都最想、最關心都是政改，關心的不單止是我們，最重要就是中央有話事權，話事權之後怎樣去話事化呢？大家都看到，或者留意到，最近我們都知道，在國務院、港澳辦下屬的港澳研究所，聯同內地多間港澳研究機構， 發起成立一個全國港澳研究會，由誰牽頭呢？陳右耳，陳右耳，港澳辦前常務副主任陳右耳，左耳入右耳出，左耳入右耳出，即是入了去了，已經出來了。那邊的人入了去之後，可能出不了回來呢？當然包括我們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政教授， 劉兆佳。 但問題就是大家經常聽到這個關於這個研究會一定是跟政改大家都想一定是有些關係，但是陳佐爾就說純粹巧合，是不是這麼巧合呢？世界上很多巧合的，老鼠追貓，你見過沒有？老鼠追貓，那隻貓去報警，你報什麼警啊？你進來，我不是被狗追，被狗追我忍受到， 我被老鼠追，巧合，老鼠追貓，這個世界，故事到這裡，差不多，這個世界，我以為還有，如果這麼多是老鼠追貓，大家那個老鼠然後說不是，我同一條路走，不過我很愛貓，所以我就追貓，追貓，愛貓愛狗，作為一隻老鼼，將來要成為鼠王，他一定要成為愛貓愛狗的，這個世界。 逢親這個世界事太多巧合的事，我們就不會相信了。我們的特首不是只給香港人指責，我們的國內的港澳研究會劉兆佳先生都很多聲音，對於這個特首。到底是否跟政改有關係呢？我們聽聽劉兆佳怎麼說。我今天的嘉賓是劉兆佳，佳叔。 你好，歡迎你來議事論事，我們中國人真是厲害，有一句俗語就叫做多一個窗爐多一隻鬼。現在我留意到你參加了全國港澳研究會，你成為副會長，在國內很多學術機構都有港澳研究中心，甚至於10年前國務院也成立了港澳研究所。雖然這10年以來我們就沒有聽到豬肉成說什麼，是不是因為現在 有新的情況發生，所以組織這個300多人的這個會，即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時候的確需要有研究和理論上的支援，因此成立這個會實際上已經遲了，因為回歸初期很多研究香港的機構都裁撤了，很多人員就轉行，只不過近幾年開始內地多了研究香港事務的機構。 到時候可以整合他們的力量來集中精神，可以做一些研究。另一方面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一國兩制發展到今時今日，他覺得需要回顧一下過去總結經驗，唯有面對目前因為一國兩制發展所產生的問題，順帶又要看看將來的發展路向。因此整體來說，研究會成立實際上一方面就是整合內地的研究資源， 作為中央政府在香港政策事務上的參謀，梁振英知不知道事前？他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因為事實上來說，我所知這個會籌備了超過一年，我自己都要去到7月才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邀請香港學者都是近一個月的事情，而事實上到臨到尾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都不清楚，媒體也不清楚。我們是不是香港人未聽過梁振英歡迎這個機構的成立？我就未聽過，你有沒有？我都未聽過。未聽過，要不就不知道，要不就不想出聲。正話應該是李鵬飛訪問劉兆佳。劉兆佳我經常都覺得他說話就好像黃飛鴻師傅，我們是要 一國兩制產生問題，將來的路向是否多一隻香爐多一隻鬼，香港人知不知道？我是不太知道，我自己七月才知道，梁振英知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總之我七月才知道，然後我知道就很開心，現在就開始做事，那有什麼做呢？ 有什麼做呢？有什麼做？這個就是整合，然後一國兩制產生的問題，然後對將來的路向怎樣去指作出指示。哇，老鼠最貓，這個世界這麼巧的，我們12月份就開始諮詢，然後就整個老鼠最貓那個 老鼠就說剛剛才大家同路，我這個港澳研究會，貓你不用怕，一起走，那條巷來的，一起走，所以這些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整300多人裏面，劉師傅你不要說香港人不知道，香港人很知道。但我就知道這個會你再做下去得出什麼結論呢？ 得出的結論是指示路將我們李飛主任喬曉陽先生，喬曉陽先生好像讀西班牙文，他有讀過西班牙文，我想他跳西班牙舞，一跳起來還穿裙子那隻。 敢自入吗？他会发的，但他又是这样跟法律有什么关系呢？西班牙的法律是不是有怎样？西班牙，因为西班牙都是在走我们的大陆法系，所以你要明白法律，你一定要明白西班牙文化，知不知道？穿着那条裙不停跳。 還要在那裡舉手，那兩隻手舉起啪啪聲那些。但問題就是港澳那個研究會其實做些什麼，我們大家都心裡有數，剛剛在這個時段推出，無非就是說又是一個將一件本來就已經是橫行霸道的事包裝一下，然後經過研究， 經過很多調研之後就得出來，原來香港應該向這方面去行。其實我們由一個結論推敲出來怎樣將它去表達，其實我們還要等它有，還要做些什麼，即是樂此不疲的。我覺得就除了真的可能劉兆佳之外，還有一些劉乃強那些，其實還有什麼人會進去做代表港人發些什麼聲呢？其實只不過就是和應一下， 叫呼應一下就算了，我想我們看緊，不過問題就是最好笑的就是為什麼梁振英不知道呢？不知道，香港人都不知道，梁振英是香港人，剛才那位聽眾陳先生就說會不會特首下台，其實現在下不下台有什麼分別？沒什麼分別，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只懂得搞內交，他搞內交之餘的話，原來問題就是中央對他是不是還取信於他呢？我覺得已經從這些蛛絲馬跡裡面已經看得到了。 這裏多了香爐，但問題就肯定梁振英不是那隻鬼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十二月的政改諮詢開始之後，陸續這些老鼠、蛇蟲鼠牛鬼蛇神就出來了，然後就做出方向，做出指示，做出言論，跳西班牙舞那些就在這裏， 這些是我們法律的演繹，在各方面的層次之下，香港人不要依靠你的議員，議員不是代表你們，是依靠你自己。所以都是那句，去哪裡啊？死過，是了，這次死過。 所以我聽眾記得打電話來1831138，講一下你有什麼好的死過的方法和死過的方法，就不妨跟大家講。剛才陳先生那些純粹吊高的東西的話，將他怎樣收起來之後，我不太記得他最後要將公仔怎樣擺在一起。那就是我們現在在D100有個很大的貢獻，我們是希望大家有個建議，將我們獅子山下的歌詞變成勞務西之歌。 不是周鵬在做的， 周鵬在做的。 大家一起每人一句，是不是這樣叫做勞武山下？勞武山下，我講到其實國內的專制政府，大家可以看到北韓是處決張成澤，這些特權的政府不是民主的政府。其實發生這些事我又不覺得需要有什麼特別，要這麼大版的報導，篇幅不是他好什麼說到像宮廷劇一樣，又不倫之戀，處決那些刑罰，處決的九都不如的人渣，張成澤。其實真的想起上來跟金氏王朝現在執政的肥仔金正恩是外姓來的，好像是孤長，不同姓自己老爸老母都對立了，以前很多封建朝代，我們中國的所有那麼多朝代，清朝、兄和弟，一直到我們曹丕、曹植，全部都是互相煎熬，這些都是同姓。 我看到這裏之後我立即想到是不是這些是否只是我們東方有呢？不是啊，我們英國也是有啊，英國我們伊麗莎白應該是15世紀的伊麗莎白，她應該她的家族姓是Tudor，不是現在的伊麗莎白，現在伊麗莎白就是應該是Windsor，就是家族的系，她 以前十五世紀伊麗莎白不是一樣是倒了Queen Mary， 這些在專制的王朝，這些是無時無以發生的事情，我們香港的民主很多時候是一定要絕對一步不可退讓。 我想現在你想想，皇朝用的方法就是直接一點說，如果你不是用謀反政變，你根本就沒辦法，就改朝換代，所謂和平演變民主程序根本完全沒有這些一回事。你告訴我們是不是要去到這樣的地方，我們才會去這樣的地步，我們才會出聲，喂不行，其實現在的陰點和這裡有什麼分別呢？你告訴我，現在佔中好像是造反一樣， 其實真的，因為問題是對面對這些專權的安排之下，我們不去造反還有什麼可以做？造反我又不覺得是造反佔中，人家是流血而已，我們是流淚，不是我們要和你非非，我們全部都和你非非的，扔一隻公仔已經是暴力行為了，扔一隻雞蛋簡直是極端暴力，扔一隻雞蛋打中他， 然後就說一定要依法處理，嘩，又說當事人，當事人不可以說任何話，警方去調查各方面，我們現在沒有警署，我們現在沒有DOJ，沒有律政署，不用你們開到開聲，說三道四，不用你這樣說，你這樣說來說，其實你覺不覺得是將這些很大的重擔 擠進我們執法部門，是不是一定要開公安條例？不可以開普通商人罪，你這樣交代下去怎麼做？人家OC就是逼要告公安，公安條例如果告起上來是不能，我們所謂的簽擔簿各方面的東西。好， 我們有劉先生，劉先生要你等很久，不好意思啊，劉先生 早晨。 老師啊，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證明這個追求民主在香港不是一日兩日的事 這些歷史是看到的，共產黨你看到的，你哄我們那時候一國兩制，英國佬為什麼會有一國兩制，為什麼會有基本法，為什麼會有聯合聲明，是不是？全個歷史看到的，八九民運嚇到香港人， 全世界看到的，你是怕的，那個走移民嘛，鄧小平說一國兩制就穩定我們香港人的心，就叫我們不要移民，就讓我們直選，其實是不是這歷史來的，你否認不了，共產黨現在是出爾反爾，其實當我們香港人好像傻子一樣，招，當我們成隻招。 這個基本法你已經改了兩次了，不要當我們是傻的，2004又改了一次，2007又改了一次，你又大，陳大釋法，他沒有改基本法，他演繹基本法，他就出指示，他就是一個字眼問題，我釋法是，我沒有改到，不過我意思是這樣，即是說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 我們沒辦法，沒有露聲的，所以好像阿劉先生絕對是沒有的，香港人真的要醒，第一真的要wake up，絕對對，我現在在大班我都說過，你們個個香港人真的在那裡炸躈，根本在那裡炸躈，尤其是民主派這班人，我跟你說你不要當香港人白癡，你做什麼我們是看著眼裡面，人啊，這個是香港人啊，我們 平民都看到你是搞這些小動作，你尤其是湯家驊的支流，你為什麼要跟中國在那裡扯貓尾呢？軟骨湯，不是軟骨湯，而是你什麼叫民主，你現在還在解釋給我們聽什麼叫民主，不是吧？100年前孫中山都解釋過了什麼叫民主，是不是？100年前不是現在，是不是？ 我們向清朝爭取民主的概念現在都還有效原來是未啊，清朝的殺頭啊，革命尚未成功啊，不要說你現在，你拉我們坐牢，我覺得和平佔中是意思，抗爭手段而已，我們最終是爭取民主，你不要曬track我們的目標，不要將我們是啊，又影響經濟， 沒有民主還影響到我們很大，沒有衝突的民主和經濟發展，你看官商勾結看到了，官商勾結你的地，你看我們的醫療，你看我們的教育，你看我們的資源，你看我們的空氣，吸空氣，水最慘水，我要提出來，大班你都要大鎮給一夫一說一句， 我們不希望用東江水，那叫做坑渠水，我們知不知道我們水務局要洗錢，洗水，海水化淡廠的成本，那個成本，那個數，計算出來都比公江水好， 但劉先生，我們又要想一想，為什麼他們經常覺得水可以拿著我們，因為我們的水塘，我們的水源，現在有些土豪告訴你會倒屎下去嘛。 所以你想想，我們還有這些人在這裡，我們才要投鼠忌器，沒有了，東江水，出來抗爭，香港人每天走多一半步，不要希望一半步。劉先生，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香港人去哪裡，去哪裡，去哪裡，去死，多，跟他，黃先生，我和你都有五把年紀，我們爭取不是為了我們現在，是為了我們的後代。 是不是香港人我們是花真的，我們在香港出生的，真是警醒香港人，黃金歲月在香港沒有了，香港玩完了，香港的土共那些卑腐手段，尤其是外國那些是人來的，對，不是那些說話，批判，我們香港的基石就是法治，是啊， 你怎麼可以，去鬥法官，法官你這樣動你什麼人，又是什麼人，我們又是錯了用人去形容，劉先生其實要跟他們溝通應該這樣，不是他聽不明白，真的要糾決，我希望借著你大班的電台，第一民主派要醒，第一

他根本從來沒有想過要將這本書讀通，原因他只是想將這本書變為一本不是香港書，即是中國的書，但書的真的最終就是香港，不單止是我們這個城市，是我們所有700多萬人，那些不知道是叫做舊香港人還是新香港人，我們新聞之後再回來再說。 浸腳之後皮膚很濕，有些人做完手術很難睡覺，我就叫他們試試這個艾粉和姜粉，你用一湯羹，一茶羹的姜粉混合，我浸就是浸到腳眼就夠了。D100大聲台星期六下午4點到黃昏6點，李偉玲，雙料自家用。 日月循環，周而復始，天下都是一個圈，自從盤古至阿欺兒，虎鬥龍爭是正期，吾得循環真帝在，是於唐後論元紀，皇帝問你順風唐代以後會怎樣發展呢？ D100香港台星期六下午4點到6點，你在堂何凱婷，順天之命。 政改不是特區政府全權話事的，我這個是一個現實，令到商道有一些不規範的行為，我們會敦促供應商採取適當的制裁行動。大家的印象覺得立法會主席都不應該同議員去辯論一些問題，如果講緊是政改的話，假如有議員有各種的不同意見表達，我就沒有一個角色在這裏，就不是那麼好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王国同、卢思娜。 新聞以後回來了，那就是我們 電話旁邊，我們 有黎先生 要等那麼久，不好意思，早晨黎先生。 黎先生早晨啊， 早 晨早 晨 早晨早晨，黎先生 早晨。 是是啊，我其實我上個禮拜打過來，不過我不講球隊了，費事又和波又輸波 了。 我幾樣東西想講的，剛才有一樣聽到唐英年那個三杯，我覺得就其實大家真的不要相信唐英年，其實他當初做不到特首就因為他講大話被人踢爆煲，他兜不到之後才不能做的嘛。他根本個人的誠信很有問題的，即千萬不要以為他好像受害者就同情他，或者哎呀他會不會講些是真的，我完全都是假的，浪費錢。另外呢就是說講有兩宗學校的事件，那個老師殺貓那個呢，其實那個老師我又不知道他有沒有申報到自己是怕貓的，其實我們沒有人歧視他，只不過就說覺得其實可以好一點，譬如校長可以寬華三五這麼 多學校呢安排他轉學校啊，或者各樣那些那協調一下而已，不一定要殺了貓。 是的，是的，絕對正確。 是的，跟著那個小女兒又跌死了，那個小女兒學校人命大於校長，但真的 很奇怪的，我又覺得這件事 絕對是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拖到搞到反文法術的。 是 再加上之前我看女長毛呢又被人政治檢控，又說什麼整爛了生鏽的鐵馬呢， 是 那個我其實我都見過他幾次，我見過一次在HKTV 的政總集會呢，他跌了東西人家幫他執，哇幾個差人衝過來，哎什麼事什麼事，就是好像怕他搞事一樣， 怕他執菠蘿啊，菠蘿啊， 是啊，那些差人已經很緊張地衝過他，好像想拉他，我覺得真的 很大問題，這樣你去刻意去針對一個人，那大哥你的欄杆生鏽，喂他沒有整親不告你已經很好了，你還要告他嚴重毀壞，真的，幾樣東西看回，哇，究竟香港現在是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呢，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或者不要講核心價值，講我們香港人本身 的人為什麼個變成這樣，為什麼要即是性情啊各樣的變態，我覺得很恐怖。 我想就即是黎先生你講嗰啲咧，頭先就如果黃老師個佢嗰個説法咧，就係叫做赤化。我的說法呢就是叫綠化，現在最流行綠化，但是綠就不是綠色的綠，就永遠都是 大綠的綠，其實它說的是一樣的，就是就永現在已經開 始 已經開始呢，就即你可能有些小事來的，但是我們看得到那種即個做法，甚至可能整個的處理上面的心態和那種的作風呢，風格越來越跟大陸冇乜分別。點解即係可能以前我哋你諗下，就算當殖民地時代，港督促巡啊，有冇咁大棚人要幾百個警員喺度周圍去護駕咧？係唔會噶嘛？ 如果你唔使人護駕，你行得出行得入嘅，你咪特首咯。 係啊，即係 啱啊！呢句真係好啱。 我就係講嗰個啊，即係佢影幅相同嗰只咁樣嘅盧姆西公仔影呢張相，又大家又真係有啲咧，就已經喺度講緊，哇！特首已經有啲幽默感啊，呢個好嘅開始，媽媽媽。即係我成日覺得你即係影幅相，仲要嗰幅相啦，穿崩到不得了。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 佢同佢家族影相啫嘛。係 啊，佢同佢家族影相。咁但係我覺得，如果 個女送一個唔送一個咁啊？ 哇！我唔知啊，即係佢點樣嗰只老母西點樣樣去變咗兩個女一個女，我唔知啊。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如果頭先個我哋講緊，如果有一日啊，即係特首啊，佢願意落區，周圍冇人護駕。落到去之後甚至被人掉蛋他都可以鬆容告訴你，我喜歡吃蛋不喜歡吃蛋，即 你可以這樣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的話，行，我今天這番言論我完全收回，即但問題不是嘛，個人本身就不是這樣，剛才我們說他連一個人形的物體都可能都不知道及不及得上，即我覺得為什麼我們今天就只是值得香港人只是值得擁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長官。 是啊，還有其實還有那些什麼抄告票呢，抄得太多呢，又說因為罰則太少要加倍，你都是抄到這麼多的了之後， 我覺得那些可能是執法上面，但執法的警力放在哪裏用，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放在拿來護駕，你放在剛才說你女長夫掉了一些東西，他就整班人衝過去，這些情況如果你不去看，你可能以為真的在國內發生。 內地這些發生是很正常的，你有什麼事你就怕你尋釁滋事，就怕你罪重，是最怕這些事，就怕你搞到人們說其實你現在做什麼事，很緊張。但問題就是為什麼這種風氣今時今日，我們竟然是一個我們一向很自由、很開放的社會，會發生這些事呢？就是因為我們越來越融合。 我一個星期可以隨便說一下都這樣的事，你下個星期又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很慘的，這樣看新聞看到人真的不開心，很不開心。好多謝黎先生，我們下一位電話旁邊有楊先生，是楊先生，楊先生的電話在這裡，我在等，等待接，其實黎先生也說出就是 其實想再深一層，要警告泛民主派，就不要搞一些和稀泥的方案，當是大家妥協了 就過關了，而有些政治交易在裏面，絕對是，這個是很糟糕的，我看到將會是這樣的，因為約得你吃飯，約得你去摸底的時候，你露底的時候，沒有的了，整個香港將來的走向就差不多我們玩完的，你可以 悲哀就叫人就行。富哥有一句說話我經常說不是很說得到，他上得床來就掀被蓋，他很喜歡跟人掀被蓋，但其實就是這樣，你上得床來就是有些事情搞，這個就是那個態度，你的取態，你告訴別人你想做什麼才行。坐河看界，很多事情不需要 去飲飲食食的，這個世界很多事情 沒有一樣的，有時候有些事情應該 很多事情沒有一樣。 其實他放話來講好像楊先生你說這個算不算是一個意見或者法律的定義去到有沒有這些意思來講你不需要跟他串摩我又不理你就說多一句再說下去死過吧他是不是得到訊息做人的事情又不是大家不認識有什麼查吃過包大家道不同不以為謀我覺得這個你再看的你可能剛剛大家都看到新聞就是我們的前廉政專員 他不是說要有禮節什麼禮節呢你將那套內地的日本回來香港然後我們又要喝白酒又要宴請又要籌作那些時候這些東西不是香港我們一向慣做的你想想以前作為一個我們經常說殖民地英治時期英治時期大家分得很清楚官就官商就商大家不會有一個不必要的溝通也不必要做那麼多東西 大家要保持中間一條界線我們大家知道我們不可以隨隨便便被人一個遐想 甚至不應該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個利益可能有關係的環境裏面 泛民你知不知自己代表哪些人你有沒有真的想過你代表什麼你在哪裡你的取態是怎樣他要你選他的時候才知道代表哪些人墮落了我自己覺得泛民不代表民主這個正常泛民真的不代表民主 楊先生,我經常都覺得 接著我們才迫使政府最後撤回不是因為那幾個議員再說什麼我覺得經此一役的話大家如果都不知道我們最終的力量是在我們自己手裏的話其實真的不用說真的要死另外還想說一件事現在在說選舉就鬧得熱烘烘但另外一件事政府看到新聞就是說他們重新劃分區議會選區的界 那些魔鬼細節你就將另外一件事搬出去等你的人不為意的時候在做一件事是很狡猾的將來提委會一定會包區議員在裡面所以在這方面他一直做定一些事所以我都說如果奸搞之人分等級的話我們都是極 你一直罵他一直跟他說話的時候跟你一直笑還在跟你一直騙心裡一定在說什麼一定他說那個公仔的名字這些大家想到這些不是正常反應正常反應人的正常反應不是這樣的永遠如果在法庭那個東西這樣的 這個搞到離譜了人有七情六慾你最多是不動聲色在靜聽笑了多謝了送了公仔給你我真的送他一程這些人的話大家明白好我們還有下一位何先生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有個預言機在那裡，他經常說聽到人民的聲音，聽到市民的聲音。

覺得被人吐了兩棍很厲害的雞蛋，即是隔空打牙，應該是這樣，現在就是如果財爺跌了地之後，在在在場景沒有人員，大家你不用了，我現在叫聖約翰救雙隊，你會不會呢？不會嘛，聖約翰救雙隊是墮樓之後有一支機，你給彈定，還可以找聖約翰救雙隊，你這些真是不知所謂，現在這個禮賓府不是再是禮賓府，禮賓落壞了，禮賓落壞了，沒得說，現在他們經常都是你們說千千萬萬 我講一件很重要的事，只有人類才有仁慈之心，我希望各位老師要治本，不要說只看做個標，因為我們有仁慈之心，對待所有的生物，我們都可以想辦法幫助他們。所以貓狗，我們最好請義工去跟他們絕育，令他們終老不要殘害他們，這兩個好感動。黃國彤先生，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已經過了60歲， 看到我小時候看的片集的影子，日本的義俠和外國片集的影子，咬著草，功夫熊貓，那個不是功夫熊貓，咬著草的那個叫小旋風文次郎，心和表現一致，我就非常祝福你，我就是上次告訴你，我買菜都要計算數的做第一人做服務的人，我每晚都回到家十二點多，今早我幸好聽到你早上早睡，我可以打電話上來，謝謝你，你是我們支持的力量，我再次講一次，我是不應該這樣跟大班講，但是我都要講好對不起，大班，我希望你真真正正做一些事帶領我們，我是支持了你很久很久，在九龍灣天橋你和林毓華的時候支持到現在的人，另外一樣，我亦都是跟過民主黨的，我是徹底失望。 還有我呼籲所有的聽眾 D100的聽眾 希望你們真真正正要捐錢給D100 這個奉獻不是為人而是為自己《蘋果日報》是我看了四十多年明報而轉過去看的報紙他都有能本事去到今時今日不像樣以往我因為看到他的正義我都容忍了他所有的誇張各方面的東西我都容忍了但今時今日他連所有的正義的東西他都一直退色令到我很失望我自己過了六十歲對這個社會已經無話可說 對這些報章、對這些東西我本身是沒什麼讀書的人來的對這些所有的明理有得啦明理我們香港見得多就太多讀書但是根本上就不知人以為何物的人眾多明理最重要是啊阿盧先生你的文章我有天天看的多謝我本身讀書很少但是我小時候聽過人家說讀書明理明理做事做人所以我希望所有人能夠知道今天真真正正能夠呼籲到香港人走正途的只有D100 我希望大家真正要出錢出力多謝所有人多謝你們只有你們是你們的聲音你們的奉獻然後給我們一個支持讓我們感覺到吾道不寡然後我們可以走這條路 因為你們主持人做了D100之後 我們一定是這樣走的多謝你們主持人多謝我覺得剛才說完之後我的背脊有少少寒我覺得自己是責任作為一個主持人好作為一個文章的作者都好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責任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一定要讀這個交給我們有一段新聞也好宣佈也好就是祝霎時衝動以及 Keep on singing的節目主持人聯武先生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to you 身體健康最重要工作愉快 Keep on singing 及霎時衝動精英班同學敬賀生日快樂生日快樂我愛你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憐憫 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